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嗰下碌饮完神山苦嘅感觉唔会有错啊，系咪先？ 有咩感觉咧？ 阿碌咧就话咧，喂，只嘢好捻热气嘅，但系唔该买两盒，看下门口 啊， 咁 OK 嘅。 即系有阵时寒得滞嗰时饮下咯，系咪啊？ 即系咧，其实咧，我而家我未知噶，因为其实一次佢录晒啦，系咪先？吓，咁咧，好多网友好捻奇怪嘅。即係咧，同我嘅留言咧，即係其實我預早話我將來會做代購啊嘛。但其實而家節目出街嘅時候，我做緊嘅啦，話聲 OK 嚇。咁啲網友就話：我唔想硬啊，但我又想買。我唔好明嘅，有啲話我買嚟俾朋友試下啦咁樣 OK 啊。我唔好明嘅，點解你咁講？係 啊，我自己飲都唔係我自己啫，我為條女嘅啫嘛，係咪先 OK 啊？我唔得啊，我冇曬嘅，冇曬，即係我唔諗明點解啲網友會买包买盒神山苦咧，都咁多理由 攞嚟看门口， 看门口啊 ，OK，OK，、 okay, 哦 okay, 啊 ，OK， 我唔好明咁样，个个讲法都唔捻堂，系咪先？ 嗯， 执乜嘢咧又咁啊？咁啊，阿碌就话热气啦，佢话咁啊。其实热唔热气，我就唔觉嘅。其实我唔觉嘅 啊。 咁啊， 咪有分燥底寒底嗰啲人。 咁我唔清楚啦。咁啊，我就自己唔觉嘅咁啊。因为嗰张我譬如咧，因为有啲网友系食六味地黄丸都热气噶， 吓 吓咁。 唔系你嗰啲壮阳嘅中药咧，一定系热气噶噃。 系嘅咩？ 嗱，你好简单一样嘢，你一要令到自己行血行气活血嘅话咧，嗰啲嘢通常都热气噶噃。 哦，都唔出奇嘅。吓，因为咧，其实咧，你知唔知一只草药叫班砂？和其症啊嗰啲成日先，同埋咩吉龙嗰啲。 崩沙系嘛？ 崩沙系崩沙啊崩沙，咁咧佢系一只凉嘅，即系我哋医热气噶嘛嘅凉茶嚟噶嘛。饮完之后咧，你系冇咁劲噶，你个人虚好多嘅，因为你个你人太虚啦，咁你又做唔到爱嘅，所以咧我唔赞成啲网友咧。做爱前咧饮凉茶嘅，任何凉茶包括24味 ，OK， 你太热气咧，你都做捻完出咗嗰啲火先，先至飲涼茶啦， 係 啊，我係認為咁樣嘅。咁我又可以講少少神山苦嘅故事俾大家聽，跟住先講下朗尼嘅故事好冇 ？OK 嚇，咁我開頭咧就有啲網友自己買神山苦先，自己買嘅，唔係幫襯我嘅，即係我咪做代購之前，佢哋用盡方法，講又可以，其實我又唔怕啊，俾人搶生意嘅，因為某程度我都搶緊人生意啊嘛。 嗯， 呢個如果網友唔中意郵寄代購嘅話。其實喺香港係有門市有得賣嘅，喺新蒲崗有得賣，喺北角有得賣，但係賣嘅價錢咧就貴少少，係280蚊， 係 OK 嚇，咁啊可能啲網友就要走去嗰度買啦，佢買咗啲神山苦翻嚟，因為佢哋買到就同我講話，我買到啊，豪哥啊，唔係好似你咁話咁難買嘅啫，嚇，特登去北角，特登去新蒲崗，咁都唔算難買 ，OK 嚇，而家你問我。微信我 有咩好得过寄去屋企？ 寄嚟屋企， 足不出户咁可以咁冲嚟饮啦 吓！神山苦嗰只咖啡又唔会写得明嘅撞人产品嘅，佢只写神山苦白咖啡 啊 保健产品咁，你惊咩啦？系咪先 ？OK 嗱喺老婆俾你老婆见到唔知噶， 俾老婆饮埋都唔怕， 俾老婆饮埋都唔怕噶，因为呢只系因为系保健产品嚟 啊， 即系你啊，我哋要嘅嘢系副作用嚟噶，记住我成日都讲，好似六味地黄丸咁，讲起六味地黄丸啦，我记得唔开心啊，你知唔知咧？而家无线唔知无线定有线啦，夜晚咧11、12点咧，都会有一个同仁堂六味地黄丸嘅广告啊，石修做啊，我一谂起楼， 咁应该有线啦。 有线啊， 系有线啊， 系嘛？我一见到我就嬲啊！ 啊， 哇！我屌你，同仁堂从来未出卖过六味地黄丸广告 啊！ 佢点解无啦啦呢次会攞六味地黄丸出嚟卖广告咧？ 啊， 就可能最简单啦，喺个市场嚟讲，咦？突然间我只 product 好好卖喎，呢轮屌你点解六味地黄丸多攞咗咁捻多人买嘅？ 啊， 佢就卖一次广告，谷一谷佢， 啊， 谷一谷佢，好正常啊。 系啊， 但系谂下。大佬边个捻样令边个捻样令到你六味地黄丸好卖嘅咧？ 吓、啊， 同仁堂呢、這个呢、這个路字号啊， 吓、 啊，好，某程度系我、啊， 因為我講完之後我真係好撚多網友買喎、啊。 喂咁可能阿石修買得多過你呢 我唔知啦。咁而家你就真係億電視台喎、 啊 啊。你可能俾十幾萬億電視台喎、 啊啊。 你呢十幾萬你買落戰艦嘅廣告度 我十幾萬買落戰艦度一半啊甚至三分一 啊, 啊。我係嗰陣我係收你一皮嘢可能一年㗎咗、啊。或者十皮嘢夠一年啊。即係如果啲十皮嘢可能買幾集嗰啫嘛，而家喺有線或者喺無線嗰啲地方買咪先？ 嗯。 但係如果你十幾廿皮買去我度，你可點知買一年啊？ 買 我條命俾你啦！但你係咪即係同銀行你咪係咪老撚肚咧？所以就網友唔一定買去銀行。 嗯。 即係你咁撚嘢嘅咩？對我咁咧，因為咧其實咧。六味地黃丸呢就唔淨止同仁堂嘅咁仲有魚人身嘅、啊、我呢除咗六味地同仁堂嘅六味地黃丸之外呢我自己都用買緊同魚人身嘅六味地黃丸係魚人身嘅六味地黃丸係貴好多嘅貴成倍添、 嗯、 但佢好有個好處呢就獨立包裝咁、 嗯、 譬如我一個禮拜我有幾日 唔使成間帶喺身度 係啦我有幾日就唔喺香港㗎嘛咁、 嗯、 我就會攞住啲散裝一包包嘅，我咪攞四五包咯， 嗯、 啊咁我星期五六日或者話當六包咯，咁我都夠食嘅，咁、 啊、 咪某程度，所以咧你唔一定要買同仁堂啊，啊買魚人身都得噶，我話俾你聽，或者好似我咁買啲魚人身就買啲同仁堂，咁啊溝兩邊嚟熟咁啊喺屋企瞓醒你咪食魚個同仁堂咯， 嗯、 你夜晚喺屋企又可以食魚人堂同仁堂啦， 啊、 但你出到街啊，譬如有幾人唔包企，你知道我戰艦啦，梗有幾人唔包企噶啦，嗰、 啊、 日子你又要食噶啦，咁你咪 長征啊嘛要， 係咯，你食魚人身咯，係咪先？咁咪無謂攞住一盒盒咁樣，攞住成樽都無謂啦，有時你細樽都好重啊嘛，攞住個攞住個玻璃樽， 喺條女面前食嚇撚親條女啊，大佬， 係咯，我咪唔怕，因為。佢系写明啲嗰啲系养肝啊、护肾啊、补肾养肝咁嘅嗰个产品嚟嘅 ，OK？ 如果你咁惊嘅，食保英丹都惊啦。 保英丹 即系如果你认为六味地黄丸系春药嘅，咁、 啊、 保英丹系春药啦。 啊、 即系如果你要认为神山 猴枣散都系春药啦， 你认为神山白咖啡系春药嘅，咁样讲真咧，保健茶都系春药啦。 啊， 先我听吓，咪排毒避寒补都系春药啦。其实唔系嘅。呢啲係保健產品嚟嘅啫 ,ok? 啊佢、 啊、 只有啲副作用係令你啊同其他嘢唔同咁解嘅啫 ,ok? 咁你係可以唔用嗰個副作用嘅我哋養身健強身健體啊即係健脾開胃嘅都可以嘅話即係呢咁我就講到而家啦咁講下朗尼啊即係你知啦咁試完上集就講咗啦阿朗尼亦都有飲咗本神山苦佢先至同我一齊上路㗎嘛係咪先咁其實我阿朗尼嘅字真係熱得仲撚快㗎紅得仲撚快 㗎、啊、 可能一完之後我第一時間其實某程度我唔係見得阿碌係紅阿碌就紅咗㗎啦我見阿朗尼咦咁樣紅嘅跟住先望阿碌咦阿碌都咁樣紅嘅、 啊、 但係呢嗰位網友都其實嗰位網友一都食咗啦佢唔係好紅㗎啫 ,ok? 咁其他網友都有啲網友飲我都唔夠好紅㗎啫、 嗯、 我就特別嘅另一阿朗尼點解呢我覺得朗尼呢即係肥人啊，肥人啲血咧，我覺得係即係奇怪啲嘅，可能唔知點樣咧，係容易面紅耳熱啲嘅肥人，係咪咧？ 我點知啊？ 你唔算係啊？ 我唔算噶。 OK， 你是壯嘅你唔算肥。OK， 咁啊，咁啊一齊咁啊，同阿朗尼啊，咁啊食完飯咁啊，見到個耳紅啊，提佢兩句啦，你好紅啊，你面都有少紅啊咁樣啊，咁就講完冇嘢啦，咁啊上去唱 K 啦，咁唱。咁就唱到啊唔知幾點啊其實某程度唔關我事㗎或者你呢次走啊。咁啊好似係朗尼嘅其實我唔知係邊個 啊。 牛骨走未啊啊好似有個網友話牛骨走未嘅其實走就剩返成打㗎、 啊。 可以我哋可以玩到成個鐘頭㗎玩到成個鐘頭有餘㗎話聲喺嗰度。咁啊咁啊朗尼話走喺、 啊、 一個網友同我講話走未。我唔記得係朗尼啊定係邊個但總之就有一個有一人話走總之話喊叫我走嗰個唔係朗尼呢就話喊走嗰個係朗尼㗎啦、 啊、 第一時間認同話走啦嗰、那個就朗尼啦咁就講下朗尼點揀女啦其實我其實某程度我而家知道啲網友呢係揀邊一啲女㗎某程度如果譬如有啲情況呢其實你網友唔到呢佢哋遲啲到呢 我可以幫你揀定女嘅。 嚇、 啊，阿朗尼係中意啲面圓嘅女仔嘅， 係 面圓圓啲嘅， 係 身材嘅，其實都其實大細冇分別嘅，自己越大越好啦。 係 嚇，咁啊咁啊，又講阿朗尼啦，咁啊。阿朗尼神咁早就喊走啦，即係喺我個角度嚟講，因為我唔記得咗，因為我有少少短片咁啊，咁啊，同阿朗尼跟住食宵夜啦，食、 嗯、 完宵夜咁我咁佢點做愛過程其實我唔知 㗎， 咁、啊、我都係講返，我只可以講返阿朗尼我見到嘅嘢啫，好啦，我哋約咗一點鐘，同班網友話嗱、啊，記住啊，我哋七條友去，有兩位網友呢係會早走嘅，阿碌同埋 阿南， 阿南就早走嘅。阿碌仲有一个故事可以讲俾你听嘅。阿碌咧就因为七点钟走啦，咁咧佢就敲谂住敲阿南嘅房门， 系 就敲捻错咗阿七嘅房门。 吓， 各各各，咦，屌你老，你咪阿南啊？阿七话唔系啊，哦咁屌你唔好意思啊，咁啊跟住谂住就俾佢，跟住最后咧就约咗都揾到阿南，一齐搭车， 系 就由神石山庄翻罗湖嘅， 系 好平嘅。兩嚿水唔使喎，的士。 嚇、 ，OK， 嗱咁啊，唔好呢樣嘢啦。即係我成日覺得，你要揾啲網友敲佢門，唔該你早啲同佢講聲，即係嚇鳩死佢。 你公安啊，大佬， 話聲咧，佢真係心血心都嚟一嚟啊！話聲咧，惡名傳嚟啊！話聲咧，都個個都係。 我真係好撚恐怖喎、啊！咁無端端敲下房門，你知啲咩人先會敲房門㗎啦？啱唔啱先？呢、這個時候只有兩組人敲房門，第一就係酒店嘅人、第二就係公安。係 囉，咁你的朋友你嗌聲㗎嘛，唔緊要咁唔緊要啦，咁啊啲網友實原諒阿碌嘅，阿碌都話曬呢個節目主持嚟㗎嘛，係 呀係呀， 而且阿碌就唔知我唔知點解要記錯，記連房間都記錯嘅。OK， 唔緊要。咁跟住我哋就跟住其實呢，我哋約曬網友呢就一點鐘，即係剩返嗰五個啦，一點鐘喺大堂等 嘅。 咁我哋講下啦，咁阿七，我落到去大堂咧就见到阿七，同埋嗰位网友啦。 系 啊，咁啊，冇咁啊，倾下琴晚啲女得唔得啦？咁啊，其实冇债人嘅，冇债人嘅。 系， 因为琴晚啲女其实某程度都我都 OK 噶、，OK 吓、啊，嗰晚嗰啲女，咁系事后先知道阿碌系少少债人嘅。因为佢嗰件女八字波 ，OK， 咁啊事后先知嘅啫。咁事前呢班我完全都知，因为阿南就我冇同佢接触过啦，所以我唔知阿南嘅 feedback 啦。咁而嚟，跟住就阿空少嚟啦。咁咪今日講翻啦。阿空少嗌咗一件咩女咧？阿空少咧就嗌咗一件梅州妹，咁撚熟嘅，係咪咁覺得？ 唔係，佢千五定二千 嘅。啊， 千五定二千有。 千五嘅，千五 嘅。 阿碌就阿空少， 阿空少嗰個 就嗌咗個梅州妹， 千五蚊。 啊，即係你太太嘅向你啦， 係 係啦，即係嗰啲客家言啦，客家言啦。识讲纯正广东话噶，喂，我成日觉得咧，识讲纯正广东话嘅女仔零舍值钱嘅，但呢个都千五啫，但以前咧系呢条女仲系十八九岁嘅啫，咁啊，阿空少就话，呢条女好得噶，皮肤滑，但系就胸细，好啱眼球嘅，咁我咪话咯，系咩？我中意，而且咁啊，佢阿空少话咧，佢嗰条女有个好奇怪嘅，就开房嗰时候咧，即系入房嗰时候咧，就问咗空少叫咩名。咁當然我唔可以叫將阿空少個名講 出嚟啦， 咁我就叫做假設啦，個名叫做郭富城，好唔好 啊？ 好冇？ 冇 呢嘢興喎呢期 嚇，呢嘢興，但係你侵犯咗人哋嗰個 黐線郭富城得佢一個啊，係咪先咁啊？我假設阿空少個名叫郭富城啦，係嘛？咁啊點解咁啊？空少就同嗰條女講係我叫郭富城 ，OK 嚇， 唔係因為阿空少同佢女講就講佢真名嘅 ，OK 啊咁樣阿空少都唔即係完全唔撚明。点解嘅？阿康少同我讲呢个故事嘅时候，之前我呢下咧，我就估话啊，系咪条女咧？惊人查房，跟住就话我识佢噶，呢个叫郭富城啊嘛。但条女又冇将个真名讲俾阿康少知噶噃。OK， 唔紧要啦 吓。 跟住阿康少讲翻佢话啦，呢条女几得好，几得好啊。佢知我中意打 K 轮，就喺。沖涼嗰時候咧，就已經 攞定牙， 刷定牙，刷曬牙啦，咁樣，哇，咁好正喎！咁最正係咩咧？喺屌緊佢嗰時候咧，佢係咁嗌郭富城，郭富城，郭富城，郭富城，郭富城，郭富城啊！即係空少 嚟，好似睇馬咁啦，真 係，即係阿空少話好撚過癮喎，屌你老母咁啊！一睇到，我一睇到佢咁講，咦？下次我咪刁民牛，刁民牛，刁民牛， 咪嗌神山虎可能都系 神山虎嗌我苦过啊，我苦过， 咁啊，孔少嗰度有幾個人 啊？ 咁啊，喂，傾，一係我哋喺大堂等阿朗嚟嗰時候就傾緊呢啲嘢 啊， 傾，咁啊傾到點零鐘到啦，一點零一點冇耐啦 啊， 見到阿朗嚟啦 啊， 朗嚟 Thomas 見女落嚟， 咦？过夜过24-12个钟头有多 捻晒嘢噶咯，咁我话啊，咁我真系嚟讲，哎呀，你睇下朗尼系有啲咁嘅閪运嘅，成日都唔知点解可以呃勾到啲女，屌你老咩可以陪佢嘅？ 哇，呢一样嘢空少反而都仲未做到， 唔系过做到都话 系啊。 其实阿唔知阿七定系阿嗰位网友啦，佢条女都同佢一齐落楼嘅，都系一点钟落楼嘅，但系朗尼嗰件就唔同啦，佢系。落咗楼之后同我哋一齐去食午餐。 啊、 OK? 咁、啊、好 service 嘅。 我乜嘢即 係三餐无忧喎、 啊。即係我起碼 宵夜早餐同埋晏昼。 早餐嘅好食嘅嘅照計。 屌你啦，我哋讲早餐床上面食嗰啲啊，即係三餐无忧喎、啊、大佬。 都配埋我哋去食我食喎。咁我哋咪我哋有啲陪家陪啦。咁、啊、我哋就行咗去对面嗰个商场。咁啊，食烤鱼啦，啊， 晏昼食烤鱼， 冇办法啦。本来想打边炉噶， 晏昼打边炉， 晏昼打边炉噶，食麻辣噶，啊，但系嗰度冇六个位啊，我食麻辣嗰度，跟住再食烤鱼咯，啊，咁我谂住其实你我睇外话啦， 鱼喎、 啊，佢烤鱼啫，佢嗌其他嘢噶嘛， 啊， 即系人多就唔怕嗌鱼食。OK， 因为你会嗌其他嘢食，我就其他嘢得啦。OK， 因为佢嗌啲咩肥牛啊嗰啲，我有食嘅。即系点解我谂住要食啲辣嘢咧？就是因为饮乜酒啊嘛。散下个胃。饮麻辣就最好散胃嘅话声啫。咁你会精神好多嘅。咁我可以俾一啲我嘅介绍俾你啊，即系饮完酒好醉，可以食啲辣嘢嘅，你会精神好多嘅。OK， 咁啊。空少講完都講阿朗尼啦，咁啊我哋食嘢嗰條女係陪撚到我哋食撚完成個烤魚兩點半 啊， 因為我哋本來約咗個司機就點半鐘開車嘅 啊 ，OK， 咁我哋即刻叫阿空少咧就同阿個司機講兩點半啦 啊， 或者兩點零鐘啦，咁啊食到基本上個司機打電話嚟叫我哋走，咁我哋走啦 啊， 咁嗰條女先至肯同我哋喺個商場裏邊離開。 几撚驚佢跟撚埋返老虎啊。 我真係隨時得，如果可能如果譬如阿朗尼話制我咁我嗰件女真係制㗎。可能阿朗尼唔制咁解㗎就話聲佢聽。即係你要知道呢呢啲夜總會女啦。佢要告假嘅日子。其實星期六佢告唔到假。 係啊。 但星期日佢哋告到假㗎。 因為禮拜日會靜啲㗎嘛。 但星期五六其實告唔到假㗎。星期日佢哋告到假。即係其實呢神獸山莊呢我哋第一次去嗰時候呢啲網友嘅 feedback 都話佢嗰件女叫佢留多日嘅、 啊、 留多日、 啊、 但係唔係去卡拉 OK 啦、 啊、 就留多日喺家神獸山莊裏面玩、 啊、 因為神獸山莊裏面呢有泳池 啊 有健身室啊附近又有商場 啊可以食嘢 啊叫佢叫啲網友留多日㗎嗰、 啊 啊、時候呢個開頭嗰時候仲夏天啦啲、 啊、 網友啲女係咁樣講㗎因為係星期六去㗎嘛咁啲、 啊、 女又叫你星期日唔好走㗎試過幾次都係咁㗎、 啊、 有啲網友都係咁嘅 feedback 俾我、 啊、 尤其我第一次去我見到冇講啊但是其他唔知邊個網友都同我講返話嗰件女唔想開工咁想瞓耐啲咁或者一陣間去下面游水咁樣㗎。 咁 所以星期日呢可能即係星期六去如果即係如果網友呢有足夠嘅貨啦足夠嘅貨啦、想玩兩日呢其實神獸山莊去完一次之後再主動同條女講喂 陪多晚晚、 陪多晚啦我照要畀錢啦。 啊 啊咁你諗下喎啲女係我諗好多女都肯。 因為點解呢如果你第二次嗰低錢係佢全代嘅。 嗯係啦、 因為你第一次要扣返俾公司。 可能如果2000蚊嘅話可能扣成三四嚿水㗎。係 啊。 而家三四嚿水。 咁如果你話佢全代呢你畀返原本佢譬如1500就1500畀返1000蚊佢呢。 2000蚊。而且用嘅網友仲好喎你係譬如兩點鐘之後至到六點鐘嗰個時係多出嚟㗎喎。係咪先你又多咗幾個鐘頭屌閪㗎喎真係。即係 4Q 唔係難度嚟㗎喎話俾你聽啊如果係而且仲有唔會係飲咗好多酒添喎。你試下主動所以有時試下主動同健女講 OK， 喂，我即係譬如我唔想走啦，你陪唔陪多佢一日、 啊、 其實好多女都肯要、啊。當然啦，有啲女貪開心食嘅，搵到2000嘅，咁就諗住走去買衫嘅呢，同啲即刻約啲姊妹買衫嗰啲唔得呢、 啊。 其實某程度佢有啲玩法係可以好似咁樣嘅、 啊。 假設唔好講而家啦，好冇，因為而家仲凍啊，因為我貪神秀山莊下面有個泳池 ，OK， 到四五月、 啊、 因為我理論上我仲玩到四五月嘅、啊，神秀山莊唔會，即係未到厭嘅、啊，四五月我哋去神秀山玩，啊、我哋預兩日時間， 啊、 預啫，唔係一定 ，OK， 咁、啊、我哋預多啲錢去啦。如果嗰件滑染合咬完屌完之後都啱嘅。可唔可以喺神秀山庄里边，即系再同我条女讲，喂，你今日休息咧，同我哋去同我游水啦， 吓、 啊、吓、啊，你咪可以带埋泳裤咯，唔带泳裤都得， 去商场买咯， 系咪商场买咯？但唔买，就算喺泳池都有嘛，即系嗰间酒店会包埋啲泳裤俾你买噶嘛， 吓、啊， 俾你买噶嘛，你成日买噶嘛，条女都系噶嘛，咁你可以当然预多少少钱啦。咁你咪可以玩兩日囉。 啊，如果佢有溫泉就正啦。 有溫泉就唔揾法啦，有溫泉貴好多啦，即係聽啊。我唔係未諗過㗎，我係同啲網友講過話，喂，不如我哋試下約下啲熟嘅女，識得嘅女，我哋去浸溫泉啦、 啊。 我亦都曾經我同啲空少啊佢哋講過，我有啲疫區嘅女咁佢、啊、可以陪你去浸溫泉 嘅， 但一定要星期日，因為星期六佢全部唔放得假， 系 啊星期日。如果你啱嘅星期，佢可以俾相你睇，吓咁啊每件都即系2000啦，一隻亦都2000啊嘛，吓咁啊亦都2000收2000，佢个收2000啦。但每一件女就要俾翻200蚊，俾嗰个介绍， 系 即系我嗰件女啦，因為我嗰件女可以幫佢哋揾啊嘛，咁每一个女咧就佢收翻200。 啊， 咁即系2200蚊，如果最贵就2200蚊，嗰条女就会陪你去浸温泉，星期日， 啊， 咁我但系我谂下，因为点解我唔睇消咧？就因为我嗰件女咧，即系嗰件薄罗妹啦，即系其实网友知边件啦，即系上次我约咗佢喺维也纳咧，维记啦，我约佢喺深圳玩嗰件薄罗妹咧，咁佢又同我咁讲，佢咁讲过，咁咧佢俾咗啲相我睇过，咁咧。佢俾成700張相啊，我就將呢700張相全部就擺曬喺阿牛夜總會呢個聊天室裏面、啊、OK， 而家唔會擺㗎啦，而家話我擺喺另外一個聊天室㗎，即係我要你出嚟玩嗰個聊天室㗎啦，咁、 嗯、 呢、啊、但係冇一個男仔話 OK， 而且我就兜口兜面就同阿空少佢哋呢就俾相佢睇，我話呢幾件佢哋都唔鍾意，即係女唔算好得，我阿嗰、啊、件薄羅妹俾個相就俾咗几多张咧？七八张，我系觉得有一两件得 啊。 啊，咁有一件我 mark 紧嘅啦。我当然唔会 mark 薄罗妹啦，戆鸠系咪先？佢由1000变2000噶嘛，贵咁样多，试、啊、一次就算啦，系咪先？ 吓、 啊，咁、啊、我如果 mark 另外一件，咁跟住网友可以选择就唔多，因为嗰啲其他女就唔值1000，亦都唔值2000啊。 即系最惨系相同真人有可能 系有差少少咧。 啊，你预咗打个6至7折唔过分。 而且嗰班女亦都系阿薄罗妹 啊， 唔系阿逆区妹嗰件嗰组女嚟嘅。咁、 啊、 佢话你佢嗰组可以嗌得喐咁、样就系你讲我虽然知嗰组女靓佢 好劲有限啦、 啊，你得去边啊？咁其实我就可以试下嘅，咁亦都可以试下。如果譬如真系我有足够嘅钱，真系可以。喺神秀山庄咁样玩下嘅， 嗯， 啊，因为神秀山可以咁玩，因为附近佢有啲地方我俾你行下啦，咁亦都附近有商场啦，博罗就差啲啦， 嗯， 即系如果我去疫区就差少少啦，因为疫区附近冇嘢玩嘅， 嗯， 除非你系 搬嚟咯， 搵啱唔系都唔系唔得，搵啱一件，即系同佢讲星期六搵啱一件，星期日同佢讲星期去玩，去浸温泉咯， 啊， 即刻book 车去浸温泉咯，咁、 嗯、 你嗰、那个但系时间远啲咧。但系温泉酒店又貴啲咧，啊温泉酒店你攬埋一間房而家都要1200-1400蚊嘅嚟噶， 咁你連埋旅錢咁樣都等於玩咗一晚咁， 又玩一晚噶啦。但如果譬如你喺神秀山莊咁玩法，咁嗰件女你就俾咗一晚酒店錢同埋一件一次旅錢啫，食嘢嗰度真係一定係平過七嚿水以下嘅， 嗯， 而且嗰件女陪你嘅時間會長好多嘅， 啊 係咪先？咁啊阿朗尼咁嗰次就係、是。 就係咁樣啦，就咁起碼成功可以嗌咗件女，就冇成功嗰時候我 送佢搭車啦， 送佢搭車啦。但當然啦，如果落嚟係肯嗌佢陪一陪咧，嗰呢條女都肯陪 嘅。我諗其實都好多女都肯嘅， 好多女啊。 而家你臨近年尾咧， 係啊，佢揾到啲錢啊嘛，因為 做多 星期日就坐台啊，多坐台星期日真係多坐台，因為第二朝啲人多翻工啊嘛，或者一 Q 係先嚇。咁啊，如果你啊九成過夜啦，但係你唔過，你就算你唔過夜，你都焗俾過夜啦， 係啊， 係咪先？即係所以女更加會星期日會更加咩嘅。好，咁最後啦，我都未講啦，我未講我個點講咧。都冇時間講啦，咁啊留翻下個禮拜啦。 好啊，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都係嗰句啦。幫襯代購神山虎啦 ，OK， 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薩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韌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薩卡米雕紋牛極力推介。